美国国务院发布韩文版对北韩制裁警报，这是川普政府首次为北韩制裁问题发布韩文版的警告。南韩朝鲜日报今天报道，美国国务院之所以发布警告，可能跟南韩最近非法进口北韩煤炭有关。北韩的煤炭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明令禁止各国进口。两艘外籍船只去年十月将运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库页岛的9000多吨北韩产煤炭，伪装成为俄罗斯产，而运往南韩仁川浦项港卸载。另外，去年的11月，有3艘船只在俄罗斯装载大约1.5万吨疑似北韩产的煤炭，在南韩东海浦项港卸载。韩国电力分公司南东发电也因为涉嫌进口至少9000多吨煤炭，正在接受南韩关税厅的调查。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俄罗斯对数以千计的北韩劳工核发新工作许可证，允许他们入境工作。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违反联合国为了切断北韩现金来源以及施压平壤放弃核武所施加的制裁措施。《华尔街日报》指出，根据俄国内政部数据，去年9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0名北韩工人在俄国注册。俄国在今年已经对在俄国的北韩人核发至少700张新工作许可证。消息人士指出，联合国官员正在调查俄国是否违反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根据估计，赴俄工作的北韩劳工每年为国库赚进了1.5亿到3亿美元，大约台币46亿到91亿外汇。俄国该有所作为了，莫斯科当局应该立刻全面落实已经同意的联合国制裁措施。1280元的双北公共运输定期票上路3个多月，结果被台北市议员点出花了上亿元，公车运量只提升1%，对于台北捷运的运量更是没有帮助，购买或者是续票的人数也持续减少。台北市长柯文哲解释，1280元定期票是属于社会福利，目的是减轻经济较弱势长途运输者的通勤费用。柯文哲说，有些人因为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才住到外面去，上班通勤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比较多钱，在整个都市的经营发展上有的时候不是有利的，所以1280定期票是整套都市计划策略下的产物。柯文哲还补充，在整个战略配套里要先有1280元定期票，之后才能够调整公车路线，未来停车费的收费政策也才有办法调整。台北市政府每3个月都会统计，再逐步的修正。2018年中国南京羽球世界锦标赛今天进行各组8强赛，世界球后戴资颖迎战地主好手何冰娇，首局先以18-21落败，但随后找回球后的模式，最后再以21-7抢回一局。关键的第三局，戴资颖似乎身体出现了状况，移动速度变慢，甚至还在比赛中从腰部拿下了疑似护具的东西，在第三局最后是以13-21落败，终结最近的31连胜。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上涨82点，来到1101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44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0点，来到2249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成为228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9点，成为275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6点，跌幅1.22%，来到8673点。香港证指数现在是下跌19点，成为2769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成为327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98对一美元，台币贬值1.6分，成交金额4亿60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1.6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89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北、宜兰山区以及南投、嘉义、台南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出现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焚风。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是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的地区包括了苗栗县、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以及宜兰县，黄色灯号地区包括新竹县、台东县以及花莲县。北部地区今天32到35度，中部跟东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30到32度，澎湖地区31到33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 你是谁？你是谁啊？ 我不知道啦。 你怎么了？你昨天干嘛？你昨天夜唱是不是？你是不是昨天去嘶吼？你是不是燃烧？ 我昨天去阳明山大唱燃烧，对山谷大喊。 真的假的？你干嘛这样啊 ？I don't know。这首歌曲来自老烟枪，对，我就是一个老烟枪。 搞什么 ？Something just that is。今天来到了2018年8月3日星期五，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嗯，对。 真的不行哎、欸。 不行啊。星期五在快乐的周末来临之前，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下午2点到4点怎样？ 你每次一开口，我就想问你是谁？你是谁？ 我自己今天在使用那个飞碟 app 的时候是有点卡卡的，我不知道大家状况 开不起来，怎么办？哦，但大家可以开 YouTube， 你去 YouTube 上面找M A R C O R A N G E。 今天又突然有那个 Mark Orange 要开直播，是不是？ 不知道，毕竟一个坏掉，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支援的地方，我们支援前线，大家快点来 YouTube 上面，然后看我们的直播 啊，转台啦，啊，不是那个转台哦，我是说那个平台转一下这样子。 是谁？ 干嘛？声音沙哑的人没有资格唱歌吗？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 Yes， 这个礼拜你做了些什么大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吗？这个礼拜你的一周大事，欢迎在哎 App 好了吗 ？App 就是有点慢，就是我每更新重开一次，大概要花3分钟吧。 Wow. 所以你的留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及时看到，所以如果你有在看欧马克的直播的话，你也可以在他的直播下方告诉我们你的一周大事，或是你觉得你的大事太精彩了 ，Bravo！ Bravo！ 哇，要开call in了吗？今天？ 对啊！ 我 我们那个平台很弹性的， 我 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刚过18岁。 三种方式，要么在欧马克的直播留言，要么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或是你想要挑战这个今天非常在塞信 Day 的 App。 Leslie 的一周大事说，一周大事就是今天有男女有事吗？我们最新一集的男女有事吗又上线了，姐妹淘。这一集在讲说，为什么男生牵了我的手，揪了我，可是之后又当作陌生人呢？ 烂。 玛丽， 哇！ 你有一周大事。 我以为他是要来用那个，就是声音支援你，就他跟你的声音是一样沙哑的。 你是想要问好，还是要一周大事呢？ 一周大事。 那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他是谁啊？ 小 J。 小 J 一周大事， 你不是小，你是小 J 吧？ 小 J，欸、你是谁？ 小 J， 小 J，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早上是这些，就看那个新闻报道，就说什么台风其实都有明明都有看起来就很像到我们这里就去往那日本那里，我就看了气象报告是说转移气象到 哦哦，你是在聊气象的台风走向是不是？ 对啊。 哦哦。你关心的是气象的一周大事。 谢谢你哦，小 J。 拜拜咯。 刚刚让我一度以为就是我最近新学中文是不是？我最近刚学中文。 刚刚那个很像是我前上个礼拜、 欸、 上个礼拜我跟一个两岁多的小孩在聊天，嗯、然后因为他很爱讲话，很爱聊天、嗯，可是他的那个语感跟文法可能还没有建构那么完全，嗯、所以他虽然不停的在讲话。 但很多是听不懂的， 对，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我来，那有谁在来呗？这是这狗在来来来来来多远的一周大事说，周三去回诊，然后他受伤的膝盖复原了，他可以跑跳打球了。哇！恭喜你！云真的一周大事是他的头发自己剪，然后三年来第一次失手剪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洞。哦！他处理之后发现舒服的时候，学生没发现，他的另外一半也没发现，啊、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在乎他。 啊！那这样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 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他，这句话是我加的。哦啊，都没有人发现，不就这个意思吗？还是你是说他的危机处理得很好？ 对啊，你真的很负面呢。 对不起哦。 维尼的一周大事是他的儿子终于去上幼稚园啦，今天新生入学啊。然后呢，他的儿子跟我炫耀说：“呵呵，妈妈，学校发给我三个碗。” 什么意思啦？ 我有三个碗。 墙上有你的照片，传真机就在眼前，怀疑的不只是那卫生纸少了一卷，心中只是一直想，为什么你没来电。接到了电话之后，兴奋是不可避免，上周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朋友昨晚的叮咛依然回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我再来挑战一次。 Yo， 嗨，你好。 嗨嗨， 你好。 你是？ 不好意思，可以等我十秒钟就好了吗？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嗨，我回来了，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 我是台北市的 Spicy。 Spicy， 很辣。 对 ，Spicy KLIS1。 啊哈哈哈！什么什么 K 什么什么 ？K L R S 一 ，K L R S 一， 这什么 ？Crazy， 这根本念不出来，这里面没有母音哎。 哦，你们想要知道这个单字的来由吗？ 好，请说。 哦，原本我叫 Sam 啦，就是想要买那个2980空拍机的那个打神无人机那个，马克有印象吗？ 好 ，Sam， 你好 ，Sam， 然后嘞， 然后因为最近常常都在基隆河上面骑脚踏车，我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师， 嘿嘿， 你在基隆， 所以我朋友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Keelong River System Engineer， Keelong River， 然后什么 ？System Engineer， 什么 Engineer？ System Engineer， 然后是 K L。 R-S-E-E 啊 Keelong River System Engineer 好 是 Sam 要干嘛啦， 跟马克分享一周大事，就是我终于打进来你们的广播了，我打三天啦， 这个很容易啦，这真的很容易，不要在那边妖言惑众。 我没有妖言惑众，我连打了三天，而且我打电话是有目的的。 怎样要求婚哦？ 没有，我有一个朋友想要邀请马克明天早上一起去参加瑜伽，不知道马克有没有空。 明天早上？ 对。 去哪里瑜伽？ 老实说我不知道地点，因为他只告诉我要叫我打电话跟马克说邀请参加瑜伽，可是我忘了跟他问地点。 是那种万人户外的吗？怎么 不是，是那个私人的那种瑜伽教室的瑜伽课。 裸体的吗？ 他很喜欢马克哦。嗯？ 裸体的吗？ 没有啊，要穿衣服啊。 那我兴趣有点缺缺。 真的哦，可是美女很多哎、欸。 真假的？我现在又有点兴趣了。 嗯，每个美女都有穿衣服。 夫人不在听节目啊？ 她应该有在听节目啦。 私讯我，你把 私讯你 对课程内容私讯我。 所以马克明天有空？ 中午以前有空。 哦，以前有空，好，我私讯马克，如果马克有空的话，就一起来参加瑜伽大会吧。 再见 ，Sam。 好，马克，拜拜， 拜拜。吴俊的一周大事说，吉姆高出力行终于完工了。吉姆高出力行这六个字，我是真的完完全全的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I live on all emotion, baby. I answer questions never maybe. And I'm not kind if you betray me. So who the hell are you to save me? I never would have made it, babe. If you needed love, well then ask for love. Could have given love, now I'm taking love. And it's not my fault, cause you both deserve what's coming now. So don't say your word. Wake up call, caught you in the morning with another one. 尊夫人的挚友 Doris 那怎样 来了飞碟联盟 APP 留言，他留了两次言。 等一下 Doris 不是今天请假吗？怎么请假还会再听？ 他说你确定要去吗？第二次他又问了一次，你确定吗？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 嘉祥的一周大事 ，Oh my god！ 他人生第一个负债，非常非常大负债来了，他买了房子。 哎呦，背到50岁。 冠德维山丘。 人建商给你多少钱？ 没有给我钱，他的广告太可怕了。 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今年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入住宾室，给自己来场五星假期，跟工作压力说再见，跟喧闹的城市说再见。即刻坐拥宾士，五星旅程随之展开。Mercedes-Benz 与星同游专案，八月入主宾士全车系，即享五星饭店住宿券 ，E-Class 再享额外购车优惠。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一天、两天、三天，第28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听说工业要从 3.0 升级到 4.0， 有影无啊？ 来台北自动化展走一圈，你就知。 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隆重登场， 全球前20大工业机器人品牌集聚，超过800家参展厂商，双层展出规模翻倍。8月1号到8月4号，欢迎莅临台北南港展览馆。 12岁以下儿童谢绝参观，台北流体传动展同步展出中。 台湾夏普满1周年喽！ 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7-Eleven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们是 CTO。 其实也就比山顶动人再多点，如果没有8年前的工业革命起源，发明洗衣机可能还要好几年。逻辑观点你们穿得毫不科学，破坏一切是你们唯一贡献。人脑如果有个插槽可以植入晶片，价值大的关键写作真实语言，人工智慧可以接受统治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试着模拟爱和眼泪。在10000年你们也不会好一点，除非 DNA 它开始突变。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振的人工智慧，时间来到了2:3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你不是，我是马克。 今天呢这个小时再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Yep， SV 的一周大事就是在7月的最后一天，非常开心他达成了当月的目标。 哦、oh. 好像都有那个业绩压力、 啊、 我看我朋友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卖那个隐形眼镜的、好像也是月底还是一季的结束、他也是觉得说他还差几盒就要重此、希望可以达标、就拜托各方朋友 就先买啊，先买，反正这是 隐形眼镜一定会 用到的， 求求你。 Dylan 的一周大事就是他把坏老板给 fire 掉了、 wow. 下周要新工作上班，还有他的环岛也快结束了、 小天的一周大事，他进了一个剧组，台北艺术节，但是又和 Night 酷儿舞台剧的剧组，他非常开心。 哇哦， yeah 差点忘了今天有开放 call in 0223639955，讨厌。 Hello， 喂， 你是谁？ 小林。 嗨，小林 ，Kobayashi，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的一周大事是，就是有点想要提分手，但是又不敢提。就不想当那个坏人。 哇，你的声音听起来就好懦弱。 哎、欸欸欸欸， 怎么了？ 有，就是我想要提问男女友事嘛，就是如怎么样提分手比较能够让对方的奉献到最？ 哎、欸，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有回答过、欸， 有吗？但其实不管你怎么做，痛都 对方都是会难过、啊， 都还是会难过啦。所以你应该先把自己顾好啦，就应该就是不要再勉强自己。如果你真的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你就好好跟他说为什么哪里你觉得是撑不下去的，然后就是谢谢对方，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那如果对方 不接受， 就是对之类的，或是就会如果对方有点情绪勒索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压力更大，或是更。 就是拜托你再试试看，你再试一试， 对， 你再试个一个礼拜，求求你。 那 可是这种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礼拜好像就能够解决的。 对，那你有试过吗？你有试过吗？ 有，比如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哦，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时候我下班就加班，然后下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 嗯， 然后他就会问说，哎，你今天在忙什么？ 嗯， 然后我就讲就是我今天在做客户有什么东西，然后做了哪些，然后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细问说啊，那个客户怎么样？然后，但我就会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不太喜欢在下班的时候还一直聊工作的事， 嗯， 就是会让我觉得更累， 嗯。 然后他就会反过来就说，可是我就只是在关心你，就是我连关心你都不行嘛。 嗯， 我说没有不行，就是如果我提出我的问题，或是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又反过来压我说，可是我就只是在关心你，就是我们连聊这些都不行吗？ 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这样子。 对，就是我不知道提出什么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或是我觉得哪里不太对。他就说，可是我就只是 哦， 我也是为你好这样子。 我在关心错了吗？ 没有，那就是说，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不对牌啊。就是你讲的这些，可能你真的觉得在关心我，可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适合继续下去，这样就好好跟他说分手啊。 这些问题好像就是其实都很无伤大雅，就是有小到都没关系，就是要继续在一起也还是可以，但是如果要讲到好像一辈子这种，我就是觉得我好像可能没有办法，但现阶段我又不想要再继续好像浪费他的时间这样。 嗯，对，不是，也不用说，不用浪费他的时间。重点应该是你的事，你应该先想你自己的时间，就是， 嗯， 对啊，你要好好的表达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不适合了，然后就是再见吧，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好聚好散。对，然后如果他真的会情绪勒索的话，当然就是封锁拜拜咯。 好，了解，谢谢马克玛丽， 祝福你Kobayashi，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平井坚的《非爱不可》。 Yep， Luli 的一周大事就是用他们家的那个柜子要全清空做系统柜，所以下个星期他们全家要去住， oh. 他还说住信义区的饭店， wow. 我们要住一个礼拜。Wow. 哇 哇，每天醒来回来就有人帮你打扫好， 嗯， 蛮舒服的。Fita 的一周大事说，我的儿子今天放手走路了， 哦， 可是他只有 7.5 个月而已， 嗯， 但因为不是我们是不是说人一直在进化嘛，搞不好有一天你生小孩，小孩是走出来的， 这个好夸张哦。但其实真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那个成长，我知道生了小孩以后你可能会很在乎说，哦，我的孩子在所有新生儿当中的头围排名多少，身高排名多少什么，那个东西都只是一个平均值的概念，所以不用太过 在意， 啊，对，除非你真的是那种很极端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极端值，那可能就是 要注意一下，不然的话那个平均的概念不是要你去比较，就说哎，你看他这么快就会走路哎，欸，或是那种哦，你看他比一般的孩子都会先讲话，或者有些哦，那都很慢才开口，什么就是不需要为这个造成自己的压力。 但是去陈金峰说他早上失恋嘞， 欸，哦， 我连他谈恋爱我都不知道， 真的，欸，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好多事情， 对啊。Calvin Harris Summer， 嗨，你好。 喂 ，Hello。 请问是玛丽吗？马克吗？ 是的，请关一下你的收音机，谢谢。 好。 你是谁？ 我是小乐。 小乐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就是针对于小朋友的高国中生的骑乘教育的观念。 骑乘？你骑乘自行车吗？ 摩托车。 国中生可以骑摩托车哦。 国高中生的观念教育， 你的一周大事要讲观念教育。 对，就是我要去其他学校，然后在他有空的暑期辅导期间内，教育小朋友对于职业的发展跟骑乘的教育观念。 那这个观念是要讲些什么啊？ 你是职业赛车手是不是？ 对，我是一个业余的选手 哦，就说未来如果你们骑到机车的话，你们应该要怎么样骑这样子？ 对，那未来的小朋友的发展跟观念来讲，因为现在台湾环境其实对于摩托车赛事运动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哦。未来如果你有心想要成为就是摩托车赛车手的话，你的职涯生涯规划跟发展， 对，那我们借由这个方式教育的话，我们可以把外面的飙车组年轻人血气方刚，年轻人带到一个正确的环境， 哦， 它不仅可以减少飙车的肇事率，哦，也可以让它成为正轨台湾的另外一个另类之光。 好棒呀， 哦！因为现在你一直讲肇事率，大家都会说，教官可能有教，可能其他讲师有教， 嗯嗯嗯， 但是事实上成果大家都知道，可是他的做法却没有达到要的水准，嗯，所以说。所以就必须选手嘛，我们像我去在惠登高中这边，高国中这边有教育小朋友说，未来你们的想要做摩托车业还是说重机业这个部分的话，可以从赛车的玩乐跟娱乐测试过程当中来学习， 哦， 正确到赛车环境来教育修车的观念。 好的， 对，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做这个选手们跟环境可以认识，甚至可以教导下一个这些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有这个骑车的观念，不要在路上飙车。 好的， 对对对， 谢谢你，小乐， 谢谢， 拜拜， 拜拜。 猜，爱没理由的等待，爱粘在一块，你好像个天才，把我的日常破坏，让回家的路变矮，天天都在期待。 I love you I love you 雪芙的 I love you， 嗨，你好。 喂 喂，马克好，玛丽好， 嗨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美丽拔。 美丽拔， 哎、欸， 美丽拔，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的一周大事就是今天你们的收音真的听不太到。 收音听不太到？你说 app 哦？ 对，哎、欸，没有，我是送货的，开车，然后 开车92.1也听不太到。 听拢无啊？ 怎么会这样？ 92.1呢，听无啊呢？ 你人在哪里？ 我现在人在陈林桥往北。 陈林桥在哪？我不知道陈林桥。陈林桥在哪？ 哦，在土城，哎、欸，在新土城跟板桥的中间。 哈，土城板桥中间92.1不行？ 怎么会？ 他那个声音啊，他那个声音很像以前老三台的时候，有没有？嗯，到晚上12点没有电视的时候，要嘶这 么夸张。 那现在外面，就是土城那边是在下大雨吗？下雷雨吗？ 还看得到阳光，有点阴阴的。 哦，是哦。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会不会是被人家干扰啊？ 我不知道哎、欸。 我刚刚有按别台，别台都蛮清楚的、 啊。哦， 嗯， 好。我等一下， 这是我的一周大事。 好的，谢谢你的回报。 好，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因为在 YouTube 上面的直播看到很多地方在打雷、下大雨，什么内湖、西湖啊。 刚来的时候其实 高雄 有在飘雨， 嗯，大雷雨这样子。나는보면니너어도너는마치지동위험한소모예너는여태내가느껴봤던쓸쓸함의온전니생각에잠못자다가보면오전 yeah. 이런나는억전나너는바로니가나생각나너는내게유일한억전나난억전나억전나그대를억전나너때문에난이제억전나더욕해 main I'm main I'm main I'm main 네가좋은걸어쩌나그대는어떤가나때문에잠들기힘들까쉴틈없이설레게하면어쩌나어쩌나하루가멀다하고네가좋아져나내가성격이덜렁대고좀몰랐어그치만널위해선절대로안몰랐어같이부르지않고노래하나씩기쁨을나눠끼니사이가좋네내눈에스케치위에맨날그아무튼난네가강좋아아까부터같은말계속해서미안해그치만이게다야그어려운말다해서또내진심을잃게 Every, every 이런너를어쩌나너를봐도네가더생각나이모든게꿈이면난정말난어쩌나어쩌나기대를어쩌나너때문에난이제어쩌나더욕해 main, I'm main, I'm main, I'm main 네가좋은걸어쩌나그대는어떤가나때문에잠들기힘들다쉴틈없이설레게하면어쩌나어쩌나 yeah, yeah, yeah, yeah. I really like you Better tell Better tell somebody

检方表示，李春明父子2010年开始回收各卖场即将到期、逾期或其他原因退货的盒装鸡蛋，把外观完好的鸡蛋重新包装后贩售，而且将逾期发霉长虫的鸡蛋混入一般易蛋贩售。检察官估算犯罪所得达6400多万元，为彻底剥夺李春明等人犯罪所得，检察官两度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父子两人名下共22笔房地，起诉时并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追征价格。中国北京法院今天针对肯亚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判决，包括5名台�湾人在内共40人遭判刑12年到3年不等刑期，同时也被判处罚金。澎湃新闻报道指出，被告包括张岑等5名台湾人，这40人2014年9月到11月间先后前往肯亚参加电信诈骗集团，冒充医保局人员及公安，诱导大陆民众转账汇款。根据调查，约有20名被害人遭诈骗超过122万元人民币，台币545万。美国黄豆是美中贸易战中国的重点打击商品，但中国原本是美国黄豆最大买家，在对美国黄豆课征关税并禁止进口后，改进口巴西黄豆代替。而巴西黄豆产量不足以供应中国市场，不过日前传出中国考虑减少动物饲料配方中的黄豆粕含量，借此长期抗战。阿根廷油脂压榨商会透露，已经向中国提出一份可以向中国出口黄豆粕的公司名单，未来几个月可能进入中国黄豆粕市场。黄豆粕主要用于动物饲料，而阿根廷是世界最大黄豆粕出口国，中国则是世界最大黄豆进口国。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2252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成为228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1点，来到274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8点，跌幅1.8%，来到86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点，成为277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成为328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不好意思，更正，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03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1分，日元以111.71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81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北、宜兰山区及南投、嘉义、台南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苗栗县、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以及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县、台东县以及花莲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爸，我暑假要去打工，可以骑你那台机车吗？ 可以啊，那你记得要确认公司有没有帮你加保劳保哦。 哦，就像你们上班族一样要加保吗？ 没错，公司在暑假期间雇用你们这样的工读生或部分工时人员，也应该要在你们到职当日申报加保，你们工作期间才有保障。如果未申报你们加保被查到的话，劳保局将依规定核处公司罚款，公司还必须要负责赔偿员工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嗯，我会确认公司有没有帮我加保的，谢谢老爸提醒啦。 暑假期间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雇主仍应于员工到职当日申报加保，以维护其权益。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一场超越现实的动人故事，金牌制作团队打造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8月17到19，七夕情人节相约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再看我一眼，

帽子戴歪歪，当我的嘴巴叼着一根烟。 顽童张震岳的双手插口袋，3:11，你现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双手插口袋， 我帽子戴歪歪， 当我的双脚不再往前走，把电话关掉，逃离那纷扰，不想再看到虚伪的面。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来听听欧马克分享他的看预告心得， 诚实预告。 对， 本周新片诚实预告。 本周的新片多吗？ 本周新片， 因为我一直以为很少，但没想到你刚刚默默的看，看的好像蛮多的耶。 就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有一点像，就是上个礼拜一看以后发现，就没有什么新片，唯一大片就不可能的任务嘛。 嗯嗯嗯。 然后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是一样，但是就是那个他连不可能的任务这种强片都没有。 你有看到不可能任务？汤姆克鲁斯跟那个什么主持人，他们去跳伞吗？ 什么主持人？ 就那个很好笑的主持人。胖胖的 哦，之前开车的那个， 对对对对，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跳伞，然后就带他去高空跳伞，非常的惊人。 对，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不可能任务没有太多的琢磨，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是这样，不可能任务就是这样嘛，还能说什么？ 其实我看到蛮多人的那个心得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 我在上个礼拜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负评， 对，都说。哇，紧凑、紧张、刺激， 然后说绝无冷场，全场没有尿点。我想，我真的假的？我甚至上个礼拜被那些就是大家亲友们的，就是说就超好唱的话，就撩到我，真的差一点就是周末要去看。可是因为你如果没有事先订票，你周末基本上我后来看了，你全部都只剩下前三排，就算是我早上要买晚上，都只剩前三排。 所以你没有考虑这个周末去看一下《不可能任务》？ 会啊，这个周末就是会去看它。 是啊， 对啊，对啊。我想说，哇，就是强力推荐，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还说，因为其实很多的抢片都还在榜上，结果《不可能任务》就直接第一个礼拜直接上榜，对，北市票房冠军，好，全面。片瓦解。那本周呢？本周的片跟上个礼拜一样，都是不算多的。但是就是有一些蛮冷门的，有两部续集片。这两部呢，就是我们连第一集在演什么都讲不出来的。 我好像有听过这部片，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印象。 第一部呢叫做《怒火边界二》，怒火边界。大家记得《怒火边界》在讲什么吗？ 片名英文片名是什么 ？Fur， 我忘了。 不是，没有 fur 啊，没有 fur 开头。 没有，它是 cigario。 哪呢？ 对，然后再讲这个应该是美墨边境吧，反正就真的跟边境有关系，就是毒枭势力很猖獗。然后这部片呢，你看那个预告，你也拼凑不出来任何的故事。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家人都被杀死了，所以他现在要复仇，然后现在疯狂杀人，然后他被丢进监狱里面。就他复仇完，然后被抓到，丢进监狱里面。可是现在好像 不会在监狱里面遇到一个要逃脱监狱的 人吧，不是 那么的巧。 那不是钢铁坟墓吗？那是上上礼拜的片吧。好，那就是突然在政府里面就好像要打击毒枭还是什么，就要组成一个特别团队，然后就找到了这一个人，就是说我要邀请你一起来跟我做这个计划，然后没有任何的那个没有任何的限制，见神杀神，见佛杀佛，你大开杀戒吧，这样，类似这样子的动作电影。 应该是一个就是 独行者， 你喜欢看那些 枪啊之类的爽片， 是。 另外一部呢，这个续集电影叫做《家族真命苦》。《家族真命苦》呢，其实就在讲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里面也是有一些，就不管是新生代、中生代，然后还有就是年长的厉害的资深演员们所一起就是合演的。那《家族真命苦》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温馨啦，而且很妙，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打《家族真命苦》啊，竟然还有三了。我想说，二不是这个礼拜上映，怎么会有三了？ 那三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现在来点点看好了。 家族真命苦三呢，点进去以后就是家族真命苦二的预告片。我们活在一个资讯真实与虚假并存的世界，所以大家关键字真的是要学好的。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进入你的心？好想对你说，我正在想你。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寄去，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真正的情。遗忘吧过去的事，不要再怀疑。 如果今天你有同时在看欧马克 Mark Orange 的 YouTube 直播的话， 对啊， 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他随着音乐做出一些手部舞蹈。 干嘛？我手语社。 你真的是很适合玩抖音的一个孩子哎。 直到你离去。也许在你 这首歌曲呢是来 自……话说我真的有抖音账号了， 但你还没有拍吗？ 我现在上面有两部，但是不是在唱歌跳舞。 那你那两部在干嘛？ 在讲话，说话。还是我应该唱歌跳舞吗？ 应该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狮子合唱团的《秘密》， 张震岳二连发。 嗯哼， 好的。这个礼拜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危险性交易》。 我想确认一下，它是危险性交易还是危险性交易？ 嗯，应该分清楚一点，是危险性交易。还是危险性交易，就是有点危险的交易，还是危险性交易？对，要分清楚，这三个不一样。那应该是最后一个，就是危险性交易。对，关于一个女生呢，她骗了她的家人说，哦，我要去参加，就是一个模特儿经纪公司的活动，但其实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它其实就是发现是一个国际卖淫组织的布局。这样子，所以结果他去了这个国际卖淫组织的布局里面呢，他反而认识了其他的女生，然后这其他女生决定要返回莫斯科，因为这是一部俄国电影，返回莫斯科，然后他们要一起经营一个高级应招女郎的事业，他们觉得有利可图。 你说一群女孩要 创，三个女孩，对对对，要创业，就是对，就是当那个叫什么啊？皮条客吗？或是 教母？ 对，那个大婶叫什么啊？机姐还是什么？ 什么头的？ 对对对， 怎么会想不起来？ 想起来，龟公，对对，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妈妈桑，妈妈桑，妈妈桑，妈妈桑，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是他们进到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以后，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就是富豪啊，或是很奢华的生活有一些想象， 嗯， 然后觉得哇，原来这样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只要有钱。我可以过很好很好的生活， 嗯， 所以是关于一个这样的故事啊，渴望冒险的富家女，她其实本来就已经是富家女， 但做这件事情就是有风险，所以叫做危险 性 交易。 对对对对， 它是限制级吗？ 欸，我们这边看不到是不是限制级， 欸，那预告 辅导级而已，辅导15级。哦，不过刚好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利用这部电影，然后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讲，现在暑假打工，以前我们小时候时候每年暑期打工都会有这样的宣导， 嗯， 就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看那个报纸分类广告，不要去看说什么公主，然后什么月领不日领现金， 轻松日领， 对对对对， 没有压力， 对，没有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然后很简单，然后什么之类，就是有的时候要小心啦，就是在暑假打工，不止暑假，所有时间都要 打工 都要小心，都要注意。嗯。 数不清对你承诺过的一切，还有多少没有实现过？不愿放开手，不愿让你 出我的生活。 启真老师华丽的冒险。 启真老师在本周的新片当中呢，还有一些温情的电影，有一部呢是目前在奇摩上面看到，就是哇，那个推荐度超高，总评分超高，这样子 会不会都是 不过目前投票人只有8个人 哦， 因为其实还没有上映啦，可是因为有这个有一个名字出来了，他这个人的背书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哦，那我要去看。 我明白了，就像尼可拉斯凯奇的存在 啊，不是那个 就是他也是一个背书，不是这样吗？ 不是吧？ 嗯，那你说的这一位是？ 举例子好像有点反了。我说这位是新海诚啦。 哦， 对啊，之前就是新海诚说，就是这部动画电影他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喜欢这样子。这部电影很长，叫做片名叫做《道别的早晨》，就用约定之花点缀吧。 你知道他在报纸的电影版，就是那个一大张报纸里面的格数就是这样小小的一语，然后听也非常非常少。 对啊，然后他的故事呢是蛮奇幻的，是在讲说有一个民族，然后他们拥有数百年的寿命，就是他们好像不会老不会死一样，然后永远保持着15岁的外表。那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织布。然后织什么布呢？是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织成布，所以我看到这一小段的时候，觉得很像那个 James McAvoy 的那个 Wanted，就是他会那个， 就是要告诉你说哪个人该走了这样。 对对对，那一部叫什么？ 刺客联盟 ，对，没错，就很像那个感觉，就是他要一直织布，然后那个织布上面写的就是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那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像是长生不老一样，所以就是有。邪恶的一方，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民族人都不会老，都不会死，所以就要去进攻他们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发生的故事。 自从有了这个单元之后呢，就当朋友在问说最近有什么电影好看的时候，你都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讲出了几部。像就这个周末我朋友要去看的电影，就说最近有什么好推荐的？就除了《不可能任务》，可能已经看过了。我就说哦，《小偷家族》，就我自己明明也没看过，想说哦，《 小偷家族》也是很多人看了以后蛮催泪的。 对，现在还是看得到的哟。 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想逃走。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吓死我了 你还好吗？ 3:35，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在听马克分享他看的最新预告，来跟大家讲讲最新预告的电影的内容。嗯哼， 本周的电影呢，还有每周都会有鬼片，一定会有 什么鬼戏语哦， 保底保底保底 什么的。 本周呢会有一个对鬼戏语，哇，你怎么这么，你很走在时尚尖端呢？好，这是一部韩国电影《鬼戏语》。那如果你有看那个《金秘书》的话，你有看《金秘书怎么了》的话，那就中间你会知道有一幕是游乐园，然后很重要就是那个旋转幕嘛，这样子。 《 鬼戏语》它的画面，还有它的海报视觉，还有它预告片当中也是有那个旋转木马的画面，然后在讲说，就一群人其实就是在这个游乐园的地方怕有很多很恐怖的东西。 嗯， 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你有没有听到那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嗯， 另外一个人说，你不要说你听得到，你说你听得到的话，他们会真的以为你们是同类的。 类似这种。然后这一部片最好笑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啦， 好笑，它不是鬼片吗？ 最有趣的地方，我说预告片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最后不是都会说，比如说8月3号，然后什么？ 还有一个 slogan， 对，平常一般的大片会写隆重上映，对不对？ 全面启动， 对。然后如果鬼片的话，可能会是什么吓破胆，然后什么小心不要出门这样子。这部片最后呢，片上最后写的字是8月3号，稀稀疏疏。我自己单车霹雳游侠，突然骑过去别看错，以为是林宥嘉。这时饶舌小哥 Fisky 李麦克，有了我伙计，谁管你乔丹期待呢？不管想往哪儿走，从不塞车，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喜欢就待着。别人刹车玩 SKI， 你的减速 so smooth just like me， 没练会的特技不觉得可惜，说我炫我听不见，我戴耳机做我自己，我还没停止踩踏，跟着耳机里的节奏踩踏，就算逆向反正有车来我就闪踏，空气里的潇洒那是我散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别看我单速，以为踩得很辛苦，大哥大哥，我吃比18比42，机车停红灯，我们时差就在此刻，寻找理想住处，或许看看老房子，认识一个城市，骑单车是个好方式，稀罕的是没遇过的店面和住家，幻想着的那生活我已经在度假，把高大的烟囱，废弃的工厂，湛蓝的天空抓进相机里收藏，随心 snapshot， 当然没在管缩放，我要的是气氛，不管画面多慌，于是轮子越转，我的日记越丰富，从中午到晚上只有独自变空腹，有天回顾这回忆会是真重复，鲜艳又强烈，像彩色玛丽莲梦露， 蛋堡的踩脚踏车，有人说稀稀疏疏好可爱哦。顺便考考大家，你现在如果不是用打字的，你马上用手写的，你写得出 蟋蟀的不是蟋蟀，是稀稀疏疏的稀吗？ 稀稀疏疏两个字都很难，稀疏很难。 疏我不会，稀可能可以猜一下。刚刚说到的鬼片啊，接下来这一部呢？我不确定是鬼片还是恐怖片，它叫做艳影人，夜是那种梦夜的夜这样子，艳影人，然后讲的好像是一个邪教组织一样，就是他们来到一个小镇，然后一开始跟这些人，然后这些人都哇好开心，欢迎他们，每个看起来那个全部都是 fake smile， 就是很假笑。 那不是之前那个谁，那个麦特戴蒙是不是有个小镇也是看似完美那部电影？对，就之前有点想看，就完全忘记，导致我现在一个字都想不起来。 但是他的那个氛围更恐怖，因为好像他们那个邪教会有一些仪式还是什么干嘛的，恐怖恐怖的。 就这样 啊， 就是电影也是阴阴暗暗的这样。 你是要逼我讲很多，然后就是得罪人就对了。 Let it go。 本周呢，还有温情电影，这部日文电影呢是改编自谐星漫画家铁拳的原作，叫做《钟摆人生》。然后也是在讲说，一个小伙子，他虽然穷，然后他的爱情发生了，可是女方的家人就说：“你这么穷，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怎么给他幸福？”然后一样就是从那个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就延续了很长很长，然后他们在这之间发生的故事，这样子。接下来我要认真推荐哦。 哎呦，就你都把你喜欢的放在后面就对了。 哦，本周有大片啦，大片。 难道你要推荐的是？ 本周的大片就是我们已经在飞碟听了很久的《妈妈咪呀》，《妈妈咪呀二》。 我知道你要推荐什么了。 你要推荐什么？ 四个字。 第一个字。 只有三笔画。 只有三笔画。 难道你要推荐的是？小熊维尼， 他不叫小熊维尼。好，本周呢，我真心推荐了两部。 然后其中一部的确是维尼，嗯，他的片名叫做《挚友维尼》，挚是好朋友，不是好朋友啦，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挚友，挚友维尼、嗯。那英文片名叫做 Christopher Robin， 主演的人呢就是 伊旺麦奎格跟小熊维尼。 对，那其实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吗？是去年还是前年？美女野兽可能是去年吧。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揭露了迪士尼计划吗？就是把这些动画电影真人化。那第一部曲《美女野兽》就有算是有打响名号，让很多很多喜欢迪士尼的人就是看了以后觉得哇，真的有回到过去的感觉。那《挚友维尼》呢，就是他的第二部计划。那这个《挚友维尼》呢，刚刚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会有点难过，就是为什么小熊维尼是一个老人的声音，很老。 他是老还是哑？ 很老，很老，很老。可是在，在YouTube 直播上面呢，有听众补充说，哦，那是在1988年就帮维尼配音的演员哦，所以就是那是很久很久，30年前的演员，就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帮维尼配音，所以他当然就是老了。那这个故事呢，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违和感，是因为伊旺麦奎格就是小时候当然就跟维尼玩在一起，然后那种小时候就会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这样。可是当你 不会有一天他许愿之后，然后那个维尼 不是，可是当你长大以后，你当然就会慢慢忘记你童年的事情，然后陪伴你童年的朋友，然后你在长大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譬如说公司要裁员啊，然后你是家庭啊、人际关系啊等等，所有一连串问，就是已经不再像童年那么单纯了。有一天就是到了伦敦这个一棵树下，其实就像小熊维尼那个故事书的场景一样，然后就在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然后小熊维尼从背椅上就是椅背后面探出头来，怎么办呢？然后说噗，就是小熊维尼叫铺嘛，小熊维尼叫铺啊，说你怎么会在这？就说你的故事书应该在某一个乡镇，那的确是有树，有这个没错，可是不是在伦敦啊。然后小熊维尼就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小熊维尼怎么了？ 小熊维尼他真的是用这种声音在讲话，整部电影我觉得这个蛮违和的。 那小熊维尼到底怎么了？ 反正就是他要伊旺麦奎尔就跟他一起回去，要帮他找他的朋友们这样子。所以你在片中， 你说皮爷吗？ 对啊，你可以看到 皮爷超可爱。 可是因为动画的2D 跟现在就是比较真人化的 3D 维尼，维尼已经变成一个玩具熊，他不是我们看到那种就是很 黄黄 很金黄色，他比较像是 巨大泰迪熊吗？ 贵宾狗啊。它的触感跟视觉质感比较像贵宾狗、然后所有的皮爷啊、小猪啊、Donkey 啊、那个驴子啊，也都是那种绒布的，就是毛毛 QQ 毛娃娃，不是我们想的 像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挚友维尼看起来应该是蛮温暖的一部片。接下来呢，本周最推荐是一部剧情片，这部片呢叫做《真假维梅尔》。真假维梅尔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真实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维梅尔是一个举世著名的画家。然后呢，有另外一位画家呢，叫做米格伦。米格伦呢，被视为是继承荷兰大师的天才画家，就是在欧洲的那个时候，其实荷兰是一直出产很多很厉害的画家的。然后其中呢，在预告片当中看的某一段，看起来又有点Deja vu， 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有点像丹麦女孩，或是像之前哪一部在讲荷兰画家的故事，也是就是一个画家，一个穷画家，然后帮一个富商的太太画画，结果呢，米格伦就是帮这个富商的太太画画，就画了以后，他们就画出情愫来，画出情愫也就当然纸包不住火嘛，就是那个，为什么可以把它画得这么的惟妙惟肖？为什么可以 放了感情？ 对，然后就是你们一定中间有些什么，可是偏偏这一个女生的老公，他是艺评家，他就是艺术评论家，然后他是专门就是在卖维梅尔的画的人，所以他发现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就开始诋毁米格伦这个人的作家。所以就算米格伦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有才华的画家，可是 被打压， 因为权力是掌握在中介的那个艺评人的手中，对，然后他就一直狂说，就看到那个东西很丑，画是什么东西，然后取笑他，让他没有办法在艺术圈生存下去。之后他躲到了南欧，然后他想要就是复仇，他想了办法要复仇。那因为 为这个艺评家呢专门在卖维美尔画，他就开始来仿维美尔的画，他就开始画假的维美尔画，画的超级超级像，像到骗过这世界上的所有人，然后画到呢就真的他就以维美尔的画就一直卖出去，然后因为这个举动他赚非常多的钱。可是这个故事不是这么简单而已，不是只是一个天才骗局的故事，是又扯到了那个时候的纳粹，纳粹的将军就是戈培尔也用天价买了一幅他的伪画，在纳粹之后被审判了之后，他也被认为是哦，你画了，你卖了纳粹画，所以你跟纳粹是同一党人，就是你也是战犯，就是在那时候荷兰也沦陷这样子，所以呢就 好多支线的感觉， 全部交结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就变成你的生命悬于一线，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说，其实那不是维美尔画，我卖给他没错。但那是我画的，那是假画，其实是我骗了纳粹。对，所以在真实世界当中，他最后是有讲，然后他米格伦这个人也蛮传奇的，他从原本的就是你是一个通敌者，你居然是跟纳粹德国站在一起，然后你这样子就是赚取暴利，你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到后来他被捧为荷兰英雄，他说你太棒了，Bravo！ 你模仿维美尔，你去骗戈培尔，怎么你真的很棒等等之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看关于维美尔，然后关于这个世纪骗局叫做真假维美尔。 剑歌金曲是他将天地转，是他要让我爱，是我用一万里的等待，是我千金不换，是我天之 是爱与勇气的化身，也是奋不顾身追寻所爱的战神。许茹芸全新单曲《弗列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相信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相信真正的爱，是征服黑暗的力量。 闪一闪红绿蓝， 熟睡熟眠真放松。 头酷有睡魔之眠液，独家首创 AVS 专利， 睡眠光加双耳平插技术，大脑放轻松，怎么睡都好眠。睡魔之眠液， 好好睡哦。 头酷有。 阿芬啊，你今天要到啦？ 我要去交罚单啦！ 啊， 去年阮家都歹去红头看，想讲到老爷车啊，都去警察局备案，无去报废，结果收到环保局寄来罚单，讲我无去做排气定期检验，罚2000呢，真正就不好诶。 我听讲吼，那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会当伫咧30天以内提起诉愿，和诉愿委员看行政机关的处分有错误无？这是一种行政救济程序。遐个诉愿委员拢是法律的专家，啊，遐个诉愿服务拢是免钱的哦。 真的哦？ 当然啦、啊，诉愿是人民的权利，进去试看卖啦。 好。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义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嗨，我是安芳， 我们是 微笑巴士乐团。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新北市一家幼儿园昨天到三峡区景观餐厅进行户外教学，发生三岁男童在戏水池不幸溺毙。新北市府各相关局处今天派员现勘。新北市府表示，初步认定戏水池的搭棚没有经过申请，属于违建。消保官则认为，业者固然有管理责任，但负责带队的幼儿园大人要负起最大责任。新北市消保官陈世清指出，无论是蓄水池或是戏水池，有立标示可供人使用，业者就必须负起管理责任。不过，水池有分70公分与135公分，也有不同出入口，业者做出适当区隔，但是孩童看不懂警示标语，所以标语应该由大人解读。幼儿园带小朋友烤肉戏水，他认为幼儿园的大人要负起大部分责任。中油湖西油库漏油68000公升，却隐瞒一年间。今天开始对油库周边湖西村等四村村民发放1800万元慰问金。不过，将近300名湖西乡民手持白布条及抗议标语，在湖西乡长吴正杰率领下包围湖西油库，要求中油迁厂。但中油湖西油库大门深锁，没有人出面。群众抗议将近一个小时后离去。对于乡民包围逼迁、发放慰问金的中油员工则说无法回应。在县长陈光复主导下，中油上周决定发放慰问金1800万，依照地缘比例分配，其中油库所在地湖西村70%，每人9400元，其他湖东、林头、尖山三村各10%，每人2300元。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34点，成为761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9点，成为1257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0.82点，成为54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2点，来到276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成为3274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来到274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78点，跌幅2.03%，来到860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2点，来到11012点，成交金额1344亿。外资及陆资买超16.33亿，投信卖超0.78亿，自营商买超3.59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9.14亿。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目前30.706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4分。日元以111.69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79美元。气象局对基隆市、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汐止区、金山区、万里区、新店区、石碇区、坪林区、乌来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4:15。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大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到高雄地区，以及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义大熊虾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下午的4:07，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哇不得了了， 是不是？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真的没有在偷懒。带小孩从这个国外夏令营回来之后，我都在工作，到昨天半夜才工作完。所以要跟台长要报告一下，真的，我真的是努力工作，没有丝毫懈怠，或者说啊偷跑去玩，然后不回来上班，完全没有。哦，真的是有一点点累。但是呢，想到明天就是明天 抢票日，哇，好紧张！ 你一辈子可以抢几次啊？ 真的，我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其实，在开会的时候，那天你看我记者会完，又立刻去跟川哥他们开会，嗯，然后就聊了蛮多，然后就想法一直蹦，一直蹦，一直蹦，一直蹦，因为包括网友给我的曲目建议， 你已经排好了。 排一个大概，因为我就笑着跟那个阿鹏说，我说我跟你讲，这是第一版，你要有心理准备，有可能一共80版，因为就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大家想听的不一样， 对啊， 然后我自己再回头去 review 这些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嗯，但是又你知道吗，这种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就是那天我跟女儿在聊天，我就说豆豆，我们开完会之后就发现说哎，会不会这些歌太老了，嗯，然后我女儿就说哈，你进来的不是你的歌迷吗？ 对啊， 我就说对，然后呢她说那就是要听你的歌不是吗？ 对，而且我们可以有要求吗？ 什么 可以不要唱别人的歌吗？ 真假的啦， 很凶有没有？ 真假 的，你的歌那么多，你还唱别人歌干嘛？ 是哦， 很气哦。 哇，因为哦啊，真的假的？ 对啊，真的假的？啊、立刻来。 没有，因为是想说，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嗯，对， 噔噔，就是想说有一些，就是比如自己喜欢的音乐啦。 可是我们喜欢的是你的音乐。 哦耶，好，我跟建琴老师好好商量一下。本来想唱一下，说怕会闷掉，你知道吗？因为我回头去看我的抒情歌还真多哦。然后我真的是问了王菲，我说如果唱到哽咽怎么办？嗯，怎么会哽咽啊？我说不是，因为有些歌就比较感伤嘛。嗯，我们那首歌，我说你有啊，你比如说我愿意啊，他就说那是深情的歌，他分得很清楚， 真的。 他说。我说，我的歌哽咽的比较好。对啊，那你干嘛唱那么多哽咽的歌啊？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好，反正大家很多建议啦。那我觉得是不是今天也请大家可以 call in 02-3-3-9-9-5，就可以建议。然后也是明天就要那个叫什么 抢票， 抢票了。然后这个希望大家呢多多这个帮我制造一些假象，就先帮我买。然后再退，哎，干嘛这样？这很麻烦。 那秒杀后可以直接进小巨蛋了吗？啊， 这么随便吗？小巨蛋，小巨蛋会这样？我们可是要很久前就预定了呢。秒杀后立刻嘛，立马， 对啊， 就是说隔天就去小巨蛋这样。 当然， 当然。然后有人说请王菲当嘉宾好不？我跟你讲，王菲现在很忙，她在做她那个《幻乐之城》。然后我就去陪他录了一集嘛，然后就看到他状态非常好，然后很开心，整个人呢就是很活泼，我也被他吓到，差一点要说你是谁，你不是王菲吧？ 掉你的假面具。 真的。然后8月11的幻乐之城，就是我去当来宾，然后窦靖童的作品 跟导演麦子的作品非常的令人惊艳。 嗯， 我们全场看了就愣了三秒，大家都不讲话，太好看了。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呢，就是也跟王菲碰到面，但是请他来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那个要录个十几期。哎，有一个叫陈升，升哥可以为稍微透露来宾名单吗？ 来宾就是陶晶莹啊， 来宾就是艾丽跟玛丽。 不要吧，台长说不要。 哎、欸，好歹玛丽有一首歌， 好歹玛丽有一首歌。 哦，哎、欸，就哦，那哦的有一点是不是？ 哎、欸，人家学友也都没有来宾啊， 那是学友啊，对不对？所以想请问一下那个台长，你有什么建议吗？你先给我一些你个人认为的建议。 没有，就是想要到你的演唱会里面去找我的曾经啊。 哦， 对啊，哦、我曾经那些风光岁月。 哦，对，我哎、欸，我们有合作过。 对啊，曾经那些感动，曾经那些骄傲，我觉得每个人听桃子的歌都会有这么一段的曾经，所以我们就很希望你可以去唱。就是当然1999年的那一两年的歌是大家最喜欢、最熟悉的。可是其实你是1999， 我是90出道， 90年就出道。对啊， 对， 我觉得你只要每一张作品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大家 的好歌，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人进场都想要去把他们的那一段在你的演唱会里面听到。 哇， 所以是不是不需要来宾？ 对了，我跟你讲，现在呢，我希望那个川哥那边没有听到，因为他们应该又会天崩地裂了。什么？那天 round down 又要重聊了吗？对，因为其实可能跟刚刚艾莉讲的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我其实觉得，就是演唱会大家想看到什么，这个蛮重要的。 对， 因为每一个人对这个歌手的期望会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宪哥，他连续在小巨蛋开了两场，事实上大家很喜欢听他就是说说唱唱这样子。那我的话呢，当然我也会说话啦，只是就是说不知道那个比例怎么抓。 那我可以了解桃子就是会想要唱一些或尝试一些不是自己的歌的目的 了。 因为桃子其实一直以来都被人家觉得就是你的演艺就是工作就是很有创意的，不管是你的造型啊，还是你的内在啊，你的文采啊，所以我觉得你有时候去挑战别人的歌，那会让你的节目会感觉上会更丰富，更出其不意。对，我觉得这是你 就想做一个特别的形式。 对，你就是想特别，不是只是唱你们已经熟悉我的歌以外，我觉得桃子可能对，尤其桃子还要发新专辑，后面可能还是有很多新的作品，所以其实你在挑战别人的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对未来演唱事业的一种尝试啊。对，我觉得这会让演唱会更精彩。 我可以先那个告诉大家，就是我有一段是冷冻区，就是没有打过的歌，但是我觉得很美，然后应该、 你不要这样说，那都是主见歌想听到的歌。 比如说那个别让我失去依靠，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听过的人有几个，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哎，他其实很适合在舞台上做出一些效果。 对 对，只是有一点恶心，这个人大家眼睛要闭上， 有点气音 露背没直接露胸。不是啊，我是说唱法啦， 你没有露背啊。 对，我是说那个唱法上啦。对对 对, 对， 比较 sexy 一点。 是是是是，好，4:15，今天呢这个终于回到工作岗位了。然后呢有人说嘉宾，有人建议说嘉宾可以找谢安士，找他干嘛啦？还有佑嘉、老萧，我跟你讲他们都很忙。然后还有美惠，还有玛丽，还要暗示来宾。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人点歌我都有点吓到，就是哦，原来他们有听到这首歌这样子。然后点播最多的就是这首雀鸟。对，雀鸟真的非常好听耶。对，就是这首歌也不是很好唱，各位你知道它的音域很宽的一首歌。4:15，你有什么想法给我一些建议，我们现在都还来得及把它纳入我们的演唱会的会议当中哦。02-363-9955，这首歌是很多网友都点的一首歌，叫做雀鸟，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只是唱起来哎呦喂有点辛苦啦，音域很宽，从前面的低到后面往上飙。音 赞十八分。其实呢，还有很多歌大家没点到的，我也想推荐一下，有没有？像这首歌呢，你知道它有个故事，它是那个黄耀明有一次来台湾，他坐公车，就他说公车上来听广播，听了这首歌，但是他没听到前面是谁唱的，他就冲到那时候还有唱片行，冲到唱片行去找，就发现是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爱情电影片》。这是很特别的歌哎， 对啊， 就是我 想，对，我比较想知道是他去唱片行的时候是唱给人家听吗？ 应该是。然后就是，其实我发现我以前做了太多，就是跑太前面的歌， 太实验性质的歌， 太实验，实验。我们来听看这首歌，大家感觉如何？再有任何眷恋，是不是爱情的美丽只是一种错觉？我猜，我想，我问，可是我还是不了解。曾经你那么温柔体贴，难道是幻觉？我将放在抽屉的照片重新翻一遍，突然间好想看见一部爱情电影片，离开了电影的情节。像 Emily， 爱怎么会是这种画面？你消失不上演，怎么会不知不觉泪水占据了双眼？是不是电影的配乐配得太过伤悲，还是我又走进了爱情电影的画面，离开了电影的情节？搞不好还法文呢哦，哇，装。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多哎，我现在放我都在想说，完蛋，这些都没有放进去。这首是陈珊妮老师做的《游泳》， 哦， 很好听，所以当然就是有点太自恋，但是其实我今天有点故意在选这些歌给大家听，然后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比如说你也可以 call in 进来告诉我说，我觉得这首还好。我想动一动，忘记一点忧愁。我想流汗，消耗一些难过。我想唱享受，不再依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其实是林夕老师第一次帮我写歌，叫《海市蜃楼》。这首也好好听。 亲爱的，我好快乐。远行的火车走过沙漠。热情在唱歌，声音都是假的，只有你说你爱我，我才相信是真的。我忘了你做过什么，只看见海市蜃楼， 老摇滚，你看。但是我要非常谢谢我的天涯之音，就是祖建刚。祖建哥 很严厉的，他刚一边听一边说这首可以， 这首不要， 还好。海市蜃楼很棒。 祖建哥喜欢 Call My Name， 就在海市蜃楼后面。这首歌你喜欢哦？ 对啊。 怎么样？ 有点轻摇摆，有点甜，然后很 sexy。 这个其实 J 创作的非常好，然后我写的歌词叫做 Call My Name， 大家听看看。 雨就要下来，公车又没来，天色这么晚，心里真无奈， Baby 你是真的想离开，是气我不爱就你像个小孩，偶尔我会冷淡，偶尔我会想念想念的男孩，可今晚我只要你爱我的身体。 那时候也很喜欢这首，只是他可能跟整张的乐风不太就是接近，所以就把它放最后一首。我录音的时候也很喜欢这首，然后 你跟现在那种流行的 R&B 歌界毫无违和感，跟现在英文歌， 是不是？ 对啊， 真的， 你好会点歌、哦、 是不是要列什么总监音乐总监之类的 怎么办怎么选歌呢 真的很难选你看你自己的歌是不是就已经很多很难选了 对好了解了这个总监是不准我唱别人的歌对然后但是真的也谢谢很多的很棒的那个创作人帮我写歌这首依赖就很好听、 啊嗯哦、也是通过 三票通过 好也是非常难唱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是用现在的心境去唱以前的歌又会不一样、 哦、对 对或是现在的技巧去唱以前的歌 关了灯把房间整理好凌晨三点还是睡不着你应该是不在，所以把电话挂掉。在黑暗，手表跟着心跳，怎么慢它停也停不了。我应该只是心情不好，那又怎样？但本来是。虽然无所谓写在脸上我还是舍不得让你离开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朋友们给我的安慰都是同样的一个话题我一定要变得更坚强说很简单但是做却很难虽然无所谓写在脸上我还是舍不得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是舍不得让你离开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 只能说我们做专辑真的做得很用心 就后天 是不是真的是谢谢这个时期是小燕姐、嗯、对不对事实上从以前的专辑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很多的细节都很不一样刚刚这个是爱缺专辑后来的其实像我变了我好喜欢这首也有人点晚归的男人嗯唱不完嘛 是不是 这些我放的其实基本没有放进去哎、欸、哈嗯就已经唱不完咯 主任哥怎么让这种事发生你不是音乐总监吗 4:33我自己有点在开始想这些歌怎么办哈就是让我也做一下功课晚归的男人 4:34，请问一下总监怎么样？ 哪一位？ 三位， 怎么办？你说说看，这个歌单就很严肃了吗？ 对啊， 是不是应该要再好好的开个会？ 而且提早2小时 唱，而且你的乐风实在变化的太多样化了。你看现在这首歌又是有点蓝调的摇滚， 嗯， 然后你要怎么搭配那些乐手？你看他们都会各式不同的曲风，就有不同的乐手来给你做编排。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大的工程的。 这个就要让建奇老师去伤脑筋了。对啊，我现在在曲目上面开始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我突然被我女儿点醒，就说反正他们是歌迷，今天就是要听你唱歌，就有一种关门放狗的感觉，就是我唱什么反正就是 真的是这样哦。我每次座谈会的时候也是觉得本来都开始会很紧张，然后来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为你来的啊， 对，就不用想太多， 随便讲个冷笑话他们也会觉得好笑， 真的，而且他们也不想去任何别的地方在这两小时里面。 嗯， 而且好像听说 TICC 也不能唱太久 啊， 不像 为什么之前笙歌都 因为他是唱跨年， 等下跨年都唱到3点、4点还没 起始。啊哈，啊哈，对，好，我现在在什么？有人说接个情歌王20分钟的 啊， 什么意思？就是45转这样子吗？哦，这首歌不再想念， 嗯， 这我一定会唱了， 好好好。 容许我中断一下，这首歌的弦乐太了不起了。 对， 你要去听，它真的是非常，不但是饱满，而且它包括像是比如说刚刚这个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除了拉弦，还有那个拨弦、挑弦，大家再听一下。 嗯。 真的吗？他真的。此赤裸裸的放马，不顾一切，真能换到爱吗？伤痛了心，还可以后昨天的誓言还在耳边。 变就幻灭，我不记得，真的吗？他说过吗？我能再次脆弱的去痴痴等着一个人，辜负了谁 ？Sorry 就够了吗？真的会有那个人等我吗？我这青春就这么死去？ 放这个掌声是为了这个金木老师。嗯，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 ，one take 啊，就是不是说只唱一遍，是我都是从头唱到尾。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接这件事。嗯，然后呢，在他的录音室在天母，然后他的老婆帮我拉了小提琴，嗯，然后大提琴应该也是他，然后呢就。都是从头录到尾，然后就灯光暗暗的，然后就是从头唱到尾，从头唱到尾，都是这样子一直唱下去。然后他自己当然可能有剪接，我不知道，嗯，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唱下去。然后那个弦乐有多好听，所以好，请大家挖宝好不好？有人 Crystal 在网络上放两个那个流大流泪的那个脸，说真的好好听哦。4:41，忙回到现场。 劲歌金曲。 2018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翻90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尼基米娜、流行天王飞董，神级组合联手，再次翻转全球排行。流行天后雅莉安娜最新大碟《甜到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跟你较好， 谁？ 你们啦！911罗志祥最新单曲《我跟你较好》现正发行。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跟你讲哦，因为我们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也在看那个歌词本，然后对面也是在看，对不对？我们就没注意时间，然后就居然就很大胆的把很多歌放完，所以其实真的要谢谢好多幕后制作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接到我的专辑的作品的时候都很认真， 而且他们都很想让你去做一些挑战。 对，然后就放了很多新的东西在里面。对，那这首我在录音室里唱了蛮久的，陈富明老师。Blue 这首歌也很多人点，然后林宥嘉很喜欢这首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比赛的时候，林宥嘉我们去 KTV 玩，他就说：“陶子姐，你可以现场唱这首歌我听吗？”而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一两点了，我又刚生完小孩，就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定觉得：“你应该是用剪接的吧？” 恨自己太清楚，我有话在眼前。就在后天，想的是你的笑脸。如果能再遇见，会不会有改变？也许你就永远在我身边。如果当时了解，看见我的暧昧，你会不会体贴的再多留一会？ 然后那个陈富明老师用的录音法就是让我在里面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唱后面我就这样看他，他没有看我，然后我就一直啦，就比如在这边就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啦啦啦啦，就自己一直乱唱，他也是不理我。然后隔壁我小韵姐姐偷偷打开门，就发现我们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外面的很淡定，然后里面的很激动这样。可是就是越唱越顺之后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grooving。不能再播了。然后我还其实想也要谢谢很多人啦，包括像是上一张《真的假的》里面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音乐人，然后把《清风》这个放最后一首，我就觉得有点对他不好意思，但是好好听哦，香。然后听说《清风》自己演唱会也有唱过这首歌，我就觉得很谢谢大家，就是因为我的歌路居然有一派是唯美路线。超唯美浪漫，我一定要用很多的白纱给我大电风扇，快点。 通往何处，把你的影装满我的耳，蝴蝶在空中诞生。 Jim Lee 老师制作的， Jim Lee 也好认真。我前两天录完最后一首的时候，还在录音室碰到他，我好超开心。我跟他还有他老婆就拥抱这样子，然后就他们的认真都在音乐的细节上，包括配唱的时候，他觉得这边不够好，我们还是再来，再来，再来。那可是其实他帮我制作三首歌都很有难度，像《我不祝福》啊，这首啊，都是。需要很大的气息量，所以我其实录一录在录音室有点要晕过去，因为录音室比如说现在我这间再小三分之二，所以我就小小的站在那边，那个我觉得那里面的氧气都被我吸光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然后大家都静静的听，在网络上的留言给我，

这首歌是周蕙《再看我一眼》啊，他的新专辑是《不被遗忘的时光》，他翻唱很多首华语经典歌曲，四点五十四分了。然后还有人点哦 ，Blue 单身应该是吕季哦 ，Howard， 那个是就是小宝的歌。对啊，光小宝那边的歌也是好多首。 对啊， 哎，我不晓得翔逸哥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叫《充满希望的叹息》。 有啊，记得啊， 那是小宝帮我制作的。对，哇，你还会唱，呜呼，那效果，太厉害了， 好听哎， 对，很好听，所以那首歌我有把它放进去，所以你看有，可是有多少歌真的放不进去。我打算就是真的下一场就开 一场演唱会叫冷冻区，嗯，就是你知道，就是冷冻区，就是之前没有被打过，但是大家觉得它可以再出土的，嗯，就把它拿出来见见天日这样子。 对啊， 谢谢各位总监。好的，四点五十五分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流氓阿德老师哦，这个摇滚诗人。这首歌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我的妈呀，不要，慢慢不扣啊，哈，带衣冠呢，哈，哎，怎么这，哎，你干嘛播？哎，我跟你讲，陈祖健居然在一直播我的歌，真不好意思，阿德老师，他又帮我点那个如你一般的人。好，我们要听的是《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送给大家，明天记得帮我抢票一下 ，KK Takes。中午十二点，谢谢大家，谢谢总监们， 加油， 谢谢。 曾经我也想过死死的脚开我，是因为一个人坐在无头的夜班车，蒙蒙渺渺的光影，头目的子的歌声，期待世界无人跟下片。来吧，曾经我也想过死死的脚开我，是因为一个人独唱的生日快乐歌，念着问候的人生，不捌成真的愿望，打开的无要予家己惊喜的礼物啊！电话那头叮当的喘气声，无话通讲又搁不敢挂，行伫城市街头的十字路口，全然不知影要往哪里逃跑。明仔日绝对爱夜过今仔日，流着目屎掉着心内微弱的凉风，站起来啊，站起来啊，但是啊，曾经我也想过死死的脚开弯。是因为我的心已经破了一大裂，一点的快乐拢无啊，连痛苦拢无感觉，只剩倔强放了以后，无咱的两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日，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今年夏天，你的舞伴会是谁？柯志堂全新创作，彭佩瑜友情演唱《舞伴》。柯志堂最新专辑《吟游》8月2日全面发行。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965周，第五名流氓阿德《最遥远的距离》，第四名李玉玺《闭上双眼》，第三名 CTO Insomnia， 第二名周蕙《被遗忘的时光》，第一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竞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hining Star，